好，欢迎睇我他周报，我系杰德， 我系每日。 今日2022年11月14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呢、这个礼拜就风起云涌啦。十岁有25年工作经验嘅 大新闻，我哋而家会讲嘅。证明到就咩？边个话十岁唔可以有工作经验噶？有25年工作经验咪吹啊！ 咁我哋死者为大啦，都系讲啲富民先嘅。 咁其实就即边个去世就唔知嘅，但系咧黄金动画《黄金神威》第三期咧就官方宣布咗，就话因为某个主要工作人员就过世，咁咧就放送延期，就成节目成起码成个半成六集冇咗，就43话开始就六集系停咗嘅，至于几时继续就未知。 咁正常嚟讲啊，如果你只系嗰啲比较基层少少工作人员咧，其实就通常唔会系影响到佢嘢嘅，搵个人顶佢，可能会有少少进度影响，但系唔会咁大影响嘅。所以佢咁样公告出，而且仲要因此而延期嘅话咧，但要么佢本来就真系本来就已经要延期嘅，攞嚟做借口嘅啫。咁呢个可能性比较低嘅，我谂佢系可能系啲比较大粒嘅，即系我谂最少都去到编剧或者分镜嗰个程度嘅人嘅啦。咁实际上系边个咧？其实过一两年你都一定会知噶啦，咁啊， 甚至可能唔止过一两年，可能过几礼拜你要知 道。哦，咁如果我唔系讲公布啊，就算佢唔公布都好啦，你睇翻住佢个杀表，因为咁大粒就一定喺杀表会见到佢噶啦嘛。咁、有边个以后都唔见咗唔见咗人影嘅，咁咪系佢咯。咁、所以点解要过啲时候咯？ 好啦，咁今日首先就跟住就每周天气报告，而家差唔多叫做咩？冬夏就而家咧就完同流感系一模一样嘅，总之就夏天同冬天咧天气一变咧就好多人中招噶啦。咁呢轮 其实我觉得系因为咧多咗人感冒或者之类嘅嘢咧，所以就系 check 得密咗， 咁咪检查多咗咪多咗咯。 咁咧今本周幸运儿麦切克大平油街似翡翠喜同埋深川智子，咁咧深川智子年纪最大嗰、那个。你都唯一一个男嘅，不过唔紧要啊，反正深川社长仲好后生。 呢度入边全部都好后生。 啊，深川社长咯。 啊，你因只大朋友而家打鸠你啊！其实咧咁啱咁巧啊，除咗阿深川社长之外，三位都系马能相关的，唔知系咪啲，唔知系咪 event 入边自己传染到咧？唔出奇嘅，其实系啊。 好啦，咁今呢个咧，其实就系点吹两句啫，就呢个几月咧。肯定是全个都不是动画界，是全个社交媒体界 SNS 都是热话的。水星魔女由第一集少女革命去到 FV Birthday， 是每集都有迷因图，每集都有话题， 集集大爆炸咯，即是大河内你好嘢咯。 印象中好像有咁神奇，上次去到边套呢？不是，如果是讲每集必有迷因的话呢，印象中好似近年都系得意图啫，因为就算之前 铁姑都冇咁夸张啦，之前即系铁姑系有嘅，但系冇咁多咯，冇咁密咯。 因为之前好红嘅鬼灭咧，冇迷因图嘅，至于迷因图好多嘅格林加酒咧，其实就唔系就成日玩嚟玩去都阿尼亚一个啫，系去到佢呢集仔咧，每一集都有嚟他。每集喺Twitter 咧播嗰时咧，一定有人洗版。 大爆炸每集都。 我数下啦，少女革命啦，爆炸头打交啦，古尔露营啦，然后 Happy Birthday 啦，即系喺咁密集性嘅 Twitter 咧，我真系觉得就去搵大河内搵得啱啊！呢套嘢完全就系叫咩？针对性就系唔使谂剧情，唔需要谂连贯性。总之咧，你每集写啲爆点，要喺 SNS 炒话题嘅。如果好成功，成功到我想呕啦已经。 冇所谓啊，调翻转讲，咁即系跟林咁耐都冇好好地咁推到正传，咁样爆下咁咪几好咯。 力他作咯，即系好难得地一套咁成功，但系问题就系、是、呢类力他作咧，一过咗戏你就大镬噶啦。即系好简单，格林加加走第一期咪好红嘅，爆到，但系第二期已经静晒啦。一过咗戏，大家一过咗潮流就唔理佢咧。其实好大问题，不过呢个就唔理佢啦。反正佢有句你走呢条路，你扑街唔好喊咁。 冇嘢，同扎扎三个月换一次老婆一样啫嘛。 系啦，咁咪炒话题啫嘛。 有话题好过冇话题，好过冇人理嘅。你睇朱福哥，即系 咪？即系我讲真，我宁愿佢冇话题，我宁愿佢拍得好正常，就笨冇话题，好过你为咗炒话题搞到一撇屎。但系何来啲嘢就咁样嘅？当年老收啊，咪每集都有话题。 太好啦，套套都系咁噶啦，即系差咗佢收得好唔好嘅啫咩？ 屌问题就系咩？老老收就因为老老收因为新 wise， 你唔系新 wise 革命，乜革命机啦？例外革命机系新 wise 都补唔翻嚟紧补革命机，不过呢个就唔讲佢啦。好啦，咁咧而一个咧，其实都系话题嘅，不过就正常正经话题。咁咧 吉卜力咧就帮DC 拍DC 又拍咗《星战》嘅短片动画，未睇啊，因为佢而家就喺 DC 拍度播嘅一个短片动画叫做咩 Sam， 佢嘅总之就系用Baby Yoda 拍嘅一个短动画。 嗯， 未睇嘅。 因为我哋录音呢一刻就已经上咗线噶啦，但系但系佢我就未得人睇啦， 未得人睇啦。咁我就好期几期待嘅，因为切吉卜力同Star Wars 合作呢、這个 crossover 其实就绝对系一个大话题嘅。 与其话佢作品本身好期待，系佢个 依合作好期待， 揭示咗佢往后嘅方向呢样嘢会比较影响会大啲咯。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吉卜力而家真系。即系宫崎骏已经系冇，即系佢而家系好勉强。我相信佢呢套可能真系最后一套噶啦，已经。 嗱，补充下，宫崎骏嘅新作拍完噶啦，佢讲法已经画完噶啦，而家已经处理，而家就用喺后期处理啫，基本上已经完成噶啦。 因为往后就算佢话要做咧，我相信都唔系真系佢做噶啦，因为而家见到佢已经系冇办法好似以前咁样全程参与啊。 嗱，唔敢讲啊。因为我发现咗近年嚟咧，艺能界咧好多啲千年不死老妖怪啊，一期以前会加三岁仲拍戏啊，所以就我 唔系讲呢样啊，系讲紧宫崎骏就讲退休就游游，应该系幽灵公主讲到而家啦，即系但系唔系讲呢样嘢，重点系佢而家呢一刻我而家见到佢个样，佢碌啊，佢又上电视啊嗰啲嘢咁啊嘛，佢个碌啊系真系已经系冇力啊，佢冇咁嘅体力啊。即系我就算佢再有，都可能只系挂监。就算佢挂监督个位，即系实际上都系做监修嘅啫。 唔画咯，唔落手画咯。 系啦， 但系我觉得佢会下一套新作品嘅机会系唔细嘅。 挂咩？都系咁。咁问题就系、是，咁吉卜力唔可能再继续靠宫崎骏噶嘛？咁佢要新方向、新城噶嘛？又搵唔到新人啦。嗰啲所谓宫崎骏接班人全部都唔系走咗嘅，就失咗皮吓。咁、所以而家如果佢系转型。咁开始同外国嘅合作，尝试下唔搞原创 IP 啦。咁会唔会系一条路呢？ 都可以， 可以系好似白基社咁样噶嘛？即系我接啲人哋嘅第三作翻嚟，咁啊赚钱，然后啊自己嗰啲啊倒水咁倒，即系嗰套辉夜月啦，石定咁嘅套， 唔知啦， 一样咁嘅情况啊。自己啲原创嗰啲就倒水咁倒，唔一定赚钱嘅。咁佢咪可以唔使咁保守咯？即系佢有地方可以有其他来赚钱来源啦，唔系净系靠宫崎骏嘅动画去赚钱啊，咁样啊，即系所以象征意义比实际意义大啲嘅，比咗作品本身个意义就要大嘅。 好啦，跟住咧有一套就 曾经何时都好红过嘅，咁 而家就已经俾风已经系淹没咗喺VTuber 洪流之中嘅伴侣 啊，不过毕竟都系大姐啦，之前佢宣布适应嗰阵时唔系可唔可以叫适应啊，算啦，咁暂休啦，嗰阵时就好大新闻噶嘛，咁佢嗰阵时已经讲咗佢会做啲咩奇异古怪嘅，佢话要又做新企划，所以先要暂休嘅，咁我唔知呢个系咪就系佢讲嘅新企划啊，咁佢总之佢就话佢如果要出个新嘅动画。咁系咪净系呢样咧？我唔清楚。咁因为其实人工智障喺动画客串都唔系已经好多噶啦。咁但系今次就正正经经开佢排头，佢做主角，全部系佢嘅咁样咯。睇一睇咯。 跟住咧就系继续系动画新消息，原创动画Magical Service， 佢话叫唔可以新服务爆弹型三年 on air。咁唔知系咩东东嚟嘅，就见到一大班裸男同一个裸女。咁声优方面，杉田智和啊、内山昂辉啊、中村由一名重佳、三木真一郎、官二真守、深渊智之，依点讲咧？因为前有碧蓝之海，后有黄金神威，我对于裸男已经系完全冇晒任何新鲜感啦。 就提一提啦吓，呢、这个系CDO 三 Hertz 嘅作品啦，同时都系 CY 个 picture 佢个动画部啦吓嘅合作嚟嘅。咁先唔讲三 Hertz 啦吓，你知 CY Game 做嘅动画，好似套套都系奇离古怪啦。其实有少少点讲啊，爆炸皮流啦，佢次次都系整到好鸠爆噶。咁呢次而家呢季新翻玩几乎冇人睇嘅《七月联》嗰套。 唔系嗰个 PA 嘅，嗰个 PA 嘅，唔系呢套 PA 七月冥图冥图战争就系、 是、又系嗰啲好似好爆，出到嚟之后好似唔系这回事。 唔系佢唔系应该咁讲咧，佢讲骑呢佢又唔够Portman P 二，讲炒话题佢又唔够水晶魔女，变咗唔顶唔掉。一个就系讲骑呢唔够骑呢，讲话题又唔够话题，佢唔知想点样。几不幸嘅，如果佢摆喺做一期或者次一期嘅话咧， 命途战争系每集都有话题嘅，都系。 我正想讲嘅就系佢就系唔好彩，佢摆咗喺就系摆咗喺呢个呢季，实在太多嘢爆啦。 两大奇离作之间。 系啊，咁啊，咁啊，总之就系呢套应该都系行呢条路噶啦，睇款就系咁啊，睇佢点啊，你知啊。 咪嗰个咯，你有本事超越到 Grand Bull 或Grand Bull 嗰种每集起码十八分钟，啲男人唔着衫，或者黄金神威咁海马汤海里汤咁样咯。啊，你有本事超越到佢就得噶啦。 虽然我觉得 Grand Bull 重点就唔系除衫，唔只系除衫啊，总我觉得主要系饮酒啦， 系唔止除衫。诶，不如超越到呢两套嘢先讲啦吓，讲裸男嘅话，超越唔到佢，唔好同我讲裸男。 OK， 讲完啲奇离古怪啊，讲翻啲正经啲嘅。其实真系某程度都可以叫王道噶啦，龙傲天嘅，我觉得系天花板嚟噶啦，已经系。史莱姆， 转身史莱姆 第三季 啦，呢套系第三期。 喂，呢套嘢对系龙傲天界嘅最优秀嘅作品，使唔使之一就睇睇先啦？喂，呢套嘢系作为一套龙傲天作品，系好少难得地唔惹我反感嘅，你明白？即系佢系真系做得好出色嘅，但系做咗第三季啦，我唔知佢仲 keep 到几多啊，有几多嘢可以讲啊，咁样就总之就是佢咗第三季啦，即系佢唔受欢迎都唔会出咗第三季啦，系咪先？啊， 难讲。嗱，讲头先个讲到去本季两大话题作啦 ，Pretty Epic 第二期第七集，成集都 AC 部嘅纸动画，即系 AC 部两安达亨嗰两个咧用纸嚟做动画。亦都系而主角都系我最熟悉嘅 Hellset 此嘢，咁成集玩咗，重点唔系呢个，而系 Part Two 山崎话一再次一个人配入成集十四分钟，佢一个人撑晒所有角色，佢一个人配。继续山崎话一传说，又系话题嚟嘅呢个系。 咁啊，顺带一提啦吓，呢、這个第六话嗰度咪有访问地球嘅呢、這个 Bilibili 定应该系 Bilibili 嚟噶啦，大陆嘅版本个地球无啦啦俾人和谐咗。即系全地球和谐，即系变成正正式式嘅男性啦，成嚿嘢都系男性嘅，即系大 Q 佢地球。咁啊，相信系关呢个地图法师嘅，所以我觉得喂，地球一画个地球出嚟，同地球法同地图法好似唔系好拉更啊。 不算啦， 不算啦，系啦。 嗱，呢个咧都嗱，我肯讲一大堆嘢吓，因为喺过往个礼拜水星魔女停更一个礼拜，咁就所以咧。就冇新嘅迷因图，但系咧，取而代之就更爆嘅就系、是、 世界新闻， 上 BBC 报啊，屌啦声，我系 BBC 报， 我系睇 BBC 睇到噶， 跟住涉谷所有大电视一齐播，即系嗰啲咧天摆嗰、那个大厦天台嗰啲大电视啊，你睇嗰啲live view 见到嘅咧，一齐讲就系、是。小智追攞到Pokemon 大赛冠军， 世界冠军，嗱， 世界冠军 吓、啊，之前攞过地球冠军， 苦战廿五年啦， 啊，大佢十岁， 即系呢个真系 25年呢个训练家嘅经验，今年十岁，嗱唔紧要啦，总之就系佢叫悲怨啦，叫做都咁多年嚟啦，佢似最叻都系其实都近几年我记得系。都系攞到地区冠军啫，之前系经常系喺八强啊，最叻就系亚军。就系、是、从来冇赢过嘅，咁啊，后尾就赢咗个地区冠军，大家都算系咁噶啦。其实咁啊，喺大家意料之外嘅时间啦，应该系最终，我觉得大家都估佢最终可能可以攞到嘅，但系冇谂到呢个时间点啦吓。咁佢就攞埋个世界冠军啦。咁啊，大家就啊， 可以隐退啦。隐退啦。 结果就系、是、因为官方系直情。点解大张旗鼓啦？连官方自己都系点解？佢知道呢样嘢咧，系可以引到啲人翻嚟去睇，因为好多已经唔睇 Pokemon 动画嘅人咧，都受呢个消息影响，都翻去睇翻佢最后点样打啊嗰度。有啲人由大赛开始睇啦，有啲人就净系睇 last 嗰场大赛啦。咁系真系炒到好热下嘅，真系好多 啦。 即系因为。毕竟就系、是、喂大佬，我嗰阵时我应该系大过，我已经大过小智噶啦。我睇嗰阵时，即系咁跟住佢就跟住睇住佢喺度打，到我唔睇动画啦。到我记得我睇咗两季定三季啫。后屘到我波吉文动画都唔睇啦。咁跟住又系睇佢点样赢点样输啊成。虽然成日都咁讲，你咁样配对法，你最初咁样你咁样配嘢法，咁即系你要赢，其实都夹硬噶。之前已经讲噶啦，不过今季就。其实事前已经讲紧嘅啦，佢个 team 个队伍咧，其实系强力嘅， 除了六百族比卡超另计啦，个个你冇得讲嘅，即系比卡超六百族，小智的比卡超唔系比卡超啊，系小智的比卡超系六百族神族嚟嘅，咁就另计嘅，即系嗰啲锁血神族嚟嘅，你冇得讲嘅。但系其他都系点讲啊，喺对战上边比较强嘅 Pokemon 嚟嘅，所以佢呢次要赢，所以嗰阵时啲人就分析，其实呢次要赢系有机会嘅。唔知会唔会到时又嚟个点讲啊剧情杀咁样去夹硬屈个第二俾佢，因为之前试过噶啦。而且调翻转头亦都可以睇得出，制作组系今次系俾晒力嘅。你睇少少画面就得噶啦，或者你可以要比较翻前面啦。个作画系特别精美嘅，咁啊佢都知道呢个系重头作嚟嘅，咁啊应该系落重飞噶啦。咁啊毫不意外地，日本当然系重，即当然系大消息啦。比较意外嘅系，哇大佬，我竟然喺 BBC 都见到。我谂，喂，即系世界新闻嚟噶咯，咁就系， 梗系啦 ，Pokemon 嚟噶。 虽然 Pokemon 的确系世界品牌啦吓，即系我系冇谂到入边嘅某个剧情都可以变成世界新闻咁解啫。 唔系，即系最夸张，小谷所有大电视一齐播，好似真系好超好沙巴烹咯，即系嗰啲咧。 我咪话我知嗰啲个画面啊嘛，但系我讲嘅意思就系、是，日本你点红咧，我都系想象之内嘅，但系出咗世界都系咁，就厉害啦。 世界 即系，但系有人就话，我屌喇声，我星期五翻去，每日星期五放工，唯一乐趣就系翻去之后可以睇翻我之前录嘅 Pokemon。 史上最 我放工途中就俾你爆雷了， 重要唔系刻意，系望街上咪嗰个听嗰个听咩广告啫嘛。哎呀雷，我就俾人破咗雷啦。 即系佢调翻转讲啊，你喺涉谷街头突然间听到好熟悉嘅声音，但系你觉得唔应该喺呢度出现嘅声音， 一望， 咁你梗系向个声源望一望，好正常啫。 咁你雷咗啦， 跟住就俾人爆雷， 都几悲惨。 咁啊，仲有另一种咧，即系仲有一种咧，就比较抵死嘅，就系话有个某个颇知名嘅台湾 KOL 啊，咁就系抱怨，我都未等到字幕版，咁你就爆我雷啦，你咪想点啊？咁其实咧，有啲人有时候有啲嘢咧就系、是。你睇字幕版冇咁大声啊嘛， 咪好咯，即系咪即系斜到算你有一个你冇出声俾人，冇俾人，你冇咁样啦，俾人笑噶。 因为调翻转，你俾我谂，相信唔少人系俾人爆雷咗之后先睇嘅，因为好正常嘅。又唔先唔讲嗰啲本来唔睇嗰啲就唔算叫爆雷嘅，因为佢系讲紧几乎播出，跟住就全世界卖新闻咯。你边睇一次啦？即系你除非系睇直播，你睇一日睇电视就系睇嘅，大部分就算系睇新番嘅，都就算你系合法嘅。你都系睇录播录影噶嘛？即系佢播影嘅时间，你一定喺电视机前边嘅咩？就唔紧要咯。其实点讲啊？知道都 恭喜佢啦！即系证佢阿小智话证明咗一样嘢，就系边个话未成年就冇工作经验？ 系啊，系咯， 又十岁有廿五年工作经验啊！你同我行开啦，呢班友。好啦，咁我讲埋又讲下呢业嘅新闻啦。首先，任天堂同 DNA 成立一个子公司，就搞数位开发嘅 嗰、那个MOBA Care，就系 MOBA Care 嘅嗰间公司嘅母公司。咁即是一个日本曾经好红嘅社交平台啦，但佢有大部分都系由玩游戏啦，即系睇一睇啦，呢个包括呢个 I 妈先得一居路最开始都系呢个平台走出嚟嘅。其实包括呢个关杯而家仲喺度嘅，即系神剧啊嗰啲早年嗰啲啦，手机游戏啦，其实有唔少日本嘅都有唔少喺呢个平台走出嚟嘅。佢而家就第二次合作啦，佢之前已经合作噶啦，之前系话合作开发啲企鹅眼啦啲嘢，虽然就好似唔系好巨型嘅咩结果啦。咁今次就直情开间子公司，就咁啊。应该算是更加充分地合作啦。咁就呢件事我记得就睇下啦，就呢个当年岩田聪牵手嘅，咁佢过咗身之后先成事咁样嘅。咁就更新公司应该就係任天堂主导嘅，因为任天堂出资 80% 嘅。咁呢个睇佢点啦，因为佢岩田聪之后其实係越来越系唔介意去做手机游戏啦，因为之前嘅老任嘅内部高层系好反对嘅，除咗岩田聪之外，全部都好反对嘅。咁啊，可能啲点讲啊？时势日啦吓，咁啊，佢都开始参与呢度啦。咁啊，睇佢点啊？睇佢点咯啊？即系知唔系老任唔一定代表掂嘅，你睇龙半最终咁样啦吓。 唔系老任应该咁讲就系、是、任天堂唔系代表掂，而系任天堂就唔介意唔掂。佢有的是本钱，反正就系唔掂，佢大把钱，而唔掂得嚟嘅经验以后就会掂翻。 呢、这个就唔同啊嘛。 毕竟系一个完全唔同嘅世界，即系佢哋话啦，你由家用机去 PC 版或者去到手提机咧，系同一件事嚟嘅。其实你只要做一啲操作上啊，或者系画面表现嘅适应就已经 OK 噶啦。但系手机又系另一个生态环境嚟嘅，佢系好明显见到龙伴系适应不良嘅。要佢要可能要再试多支咯，咁啊佢同 CY Games 又试过啦，咁而家又同呢档又同咁啊都要试一试嘅，咁啊可能佢睇佢可能会搵得到新呢、这个合适嘅表现形式啦，因为如果系同街边嘅手机机一样嘅话，咁我哋唔使任天堂嚟做啦，梗系希望任天堂佢追求注重嘅叫做核心价值啦，咁样叫啦，笼统啲叫可以带得入去手机游戏，咁啊不失为一句好事啊。我系乐见其成嘅，不过就唔系好敢期待啦，老老实实就系咁样啦。好啦，咁啊最后跟住都系任天堂嘅消息。 呢单嘢咧，讲咩？ 虽然其实我哋睇咗几次噶啦，已经。 因为我而家讲新闻又好怪啊，但系咧嗱，应该咁讲，我直接嘅讲即系结论就系、是、期待下个月我嘅现场直击报道。因为我会睇嘅，我下个月会去，我下个月去日本，咁下个月我就会去即场拍埋片。如果当时可以入场可以拍片嘅话，咁咧就我就会摆上嚟嘅条片。咁各位请期待啦。 你呢个讲法系咩嚟先啦吓？即系我哋之前都提过啦吓，大于梅田店 开始支票啦，因为我会做嘅呢个，因为我做专、放心，我会做专题嘅，我 cam 都买咗噶啦。 咁啊，咁总之就到时睇下杰特表演啦。 系啦，跟住咧有一都唔算业嘅新闻嘅，就冇乜直接关系，介入关系就系停咗好差唔多成两三年啦。之前收购咗香草航空嘅骆驼航空，俗称碧航空，咁就宣喺十月就重开佢嘅最受欢迎，甚至讲嘅就系佢对于我最大价值，香港去关西空港嘅航班，凌晨1:35起飞。日本翻嚟咧就夜晚21:30，我冇记错噶。咁呢班航空嘅最正唔使讲啦，凌晨1:00机，系一个正到冇朋友嘅时间嚟嘅。 应该话利用时间，利用个最极限啦，最好利用时间噶啦。 极限嚟噶啦，呢、這个系 啊，因为飞到过去就系、是清晨时间，清晨时段啊嘛，啱啱好所有嘢准备开啦。 因为扭紧啦就系、是。去嗱，我点钟我自呢、这个我自己嗰个经验，我自己个经验就系、是、凌晨我十点钟收工，11:30去到机场，我仲有大仲食时间食埋老马先入11:30上机，去到6:30出到闸有太阳，跟住坐到去入到关西市区，啲餐厅啱开。一个叫完美嘅时间嚟嘅，即系又夜晚佢时9:00先上机，夜晚咁你之后开到成6:00，你先至由大阪市出搭火车去机场，个时间唔系正到冇朋友啊！ 即系玩用尽晒啲时间咯。 系啊，所以呢班机系应该咁讲就系、是、呢班机系我坐骆驼唯一坐骆驼嘅航班，其他其他班都唔够 Hong Express 斗，但系呢班就真系杀晒你嘅。呢班嘢我睇下几时要坐翻噶啦，因为如果坐翻嘅话，三日两夜抵到烂嘅，呢、这个唔重要啦。 但系就系、是、先讲下呢个世界就真系冇咁灼灼嘅。喺日本系咁话开关啊，即系自由行啊、剩啊嗰啲之后，佢突然间个政府就出嚟自己打自己嘴巴， 又话我又话佢有可能有可能杀新方针啊，诸如此类嘅嘢。嗱，呢单嘢咧，我本来谂住报，因为。其实呢又是那些就颇为有少少吹水意味的，即是叫做什么呢，讲了先啦，小心啦，即是讲大呢，讲了没话我没提过，但呢会不会真的执行，我觉得是可能性不大。 总之他讲的一句讲法就是为下一波可能会出现的无废的他们数到所谓第八波啦。咁咧就为咗呢波嘅可能，我哋可能会又嚟个对策强化宣言，咁啊即系到时咧，可能又会有啲咩自缩人嘅自缩外出自缩啊，嗰啲咩店铺要提早收皮啊，嗰啲咁嘅嘢新兴拉得嘅嘢就出嚟嘅。咁佢话万一真系有第八波的话，咁样啦， 都系嗰句啦。我成日嗰句就系、是、这个政府你班扑街选出嚟噶，衰咗唔得喊啊你。你不捻又系嗰句，你不捻样选自民党出嚟嘅。 殖民都玩你班扑嘅，玩你班捻样残晒你。我不过说讲真，我都唔觉得公民其他政党好在边，都系捻英日本政府日本政党都系捻屌嚟噶啦。 其实调调翻转讲啦，我觉得就算民主党上台都系咁嘅款噶啦， 唔系得咯 呢方面都系咁嘅款噶啦。 唔系捻大就一个大，我成日都话大哥都冚家产嚟噶嘛。 总之就佢。咁咪有咁样啦，万一唔好彩，咁咪大家自己做好心理准备先。 但我但系依、這个， 但我相信啲铺头系唔会再湿鸠佢噶 啦。全世系应该冇啊。冇事到十三号冇事到十五周年演唱会，话咗明啊，有音乐嘅会场只坐一半人，所以唔使戴口罩，你叫啦。我心、即系去到呢个地步，哇，咁公然反佢台啊，好嘢。值得赞。 咁而家佢都话取消啦。重点就系、是、咁会唔会到时你啱啱讲活动嘅就系其中一个隐忧啦，就系、是、会唔会佢好似平时咁样，即系卖满座啦，卖满飞。咁但系到时突然间同你讲唔得啊，你哋最多坐一半人咋？之前试过噶啦，呢咁嘅情况有机会再出现一次嘅。咁啊提一提各位咁样啫。因为之前咧，佢呢啲情况咧，我谂大家就算知道都唔会同你有影响，你都飞唔到过去。咁而家你有可能飞咗过去，可能你已经买咗飞噶啦，咪。 不过我亦都觉得就系唔会再有人去理佢。当你开翻关，大家食翻，大家已经食，即系叫做大家开享受翻，唔系享受翻，开始叫做咩？ 放你开咗闸就唔收唔翻噶啦， 你唔系你吊翻条命，大家开始叫做咩？你有翻少少吊盐水吊翻条命嘅时候，你同我讲出我盐水，我同死过啊！ 即系但系佢嘅讲法就系佢可能会，即系我唔知道。即系 直屎啊！佢 啊，咁啊，好啦，咁啊，即系啲唔关事嘅。 搞你咪统一搞你咪统一旧啲嘢先，嗰阵时湿收嘢先啦，屌你班仆街。 吓、好啦，咁啊，我哋翻翻嚟咧 ，ACC 相关噶啦，咁啊，轮到游戏相关噶啦。 超音鼠冇玩嘅。 今次嗱，先讲超音鼠已经好耐冇出过一个黐人样嘅游戏啦。黐人样系指就算唔合格都唔好差得太过分。啲 fans 要求已经去到咁嘅地步噶啦，但系佢今次出嚟呢个咧，就呢一刻啊，我啱啱更新咗，喺 Steam 上面嘅评价5607人俾咗评价，入边有 95% 人俾好评，因为佢只有好评同坏评嘅啫，所以系啱啱好过咗呢个压倒性好评嘅评价嘅门槛。我提其实新闻大家成日听我都讲过好多次啦，不过都要提一提醒啊，喺 Steam 上面要攞到压倒性好评。是极度困难的事来的，尤其是大作。咁超音鼠仲可唔可以叫大作就再讲啦、但係因为佢嘅要求有两个嘅，一你要5000定4500篇以上嘅评价，即係唔超过呢个数，就算你 100% 都好啦，都唔会嘅，都系极度好评嘅啫。但係呢个要过咗呢个数啦，然后仲有依然有 95% 嘅人俾好评俾佢，咁就好困难啦。虽然咧呢、这个 95% 同话100分满分比95分咧系两回事嚟嘅，点解呢？因为佢系好评同话劣评两种嘅啫嘛。咁理论上，如果你真系50分做中间线做分界线啊，咁正常嚟讲你60分就已经好评噶啦嘛。其实系好多人俾60分俾佢呢只 game， 我嘅印象就系咁样，因为其实佢缺点依然系唔少嘅，亦都唔系话啲优点优到可以完全唔理啲缺点嘅，依然好明显地感觉到嘅。咁但系第一就系、是、饿咗咁耐啦，即系之前嗰啲全部都系即系基本上可以抌个垃圾桶，衰过同人作。但系今次好做，今次叫做唔错，就已经大家已经系喜出望外。根据我玩咗嘅 friend 个讲法就系、是、一只超音鼠版嘅荒野之息，当然。嘅，跟住佢后边嗰句我分叉嘅 Alpha 版，因为好多地方甩甩漏漏，咁但系而家 Sega 做到咁嘅地步，我觉得已经系完全系交足功夫有找噶啦，即系你攞嚟同荒野之息系冇得比嘅，即系唔可能咁样比噶，系唔公平嘅、所以开放性嘅世界咧，因为系开放性啊，你唔似以前咁跑到嗰种感觉嘅，但系去到类似神庙啊嗰种嘅啦，即系类似荒野之息嘅神庙啦，类似更加其实有少类似嘅情况咧，就会变翻到平传统嗰种嗰啲跑地图嗰种样啦。咁可以叫融合咗两种玩法咯，即系同其实同世系一样情况噶。你无啦啦由一个本来平时系过关嘅地图，然后去咗一个开放世界，会系点样咧？两个会俾出嚟嘅答案一模一样嘅，咁睇样又系的确唔错嘅。咁所以曾几何时有玩过，对呢只 game 有唔系对呢个系列有个期待嘅，可以去试一试。真系如果你话我听 Steam 压倒性好评都有雷嘅话，我冇嘢好讲噶啦，老老实实。 咁样咯，咁啊睇一睇， 即系大家试下啦，即管有时有机会就试下啦。好啦，跟住就系、是啊、其实同爱冇关系嘅， 游戏东北方嘅游戏消息嘅，先讲个东北方嘅游戏消息啦。台湾呢、這个新世界咁宽，咁佢就出个18+ BL 手机有 game 啦，我哋之前都提过几次噶啦。佢又嚴上嚟，其实咧平均佢每三次嚴上咧，我会播一次咁咯。所以你就可以估计有几夸张啦。今次比较大，同埋佢官方反应比较快比较大，咁我就睇睇啦吓。先讲咩事先？咁佢又出啲周边啊嗰类嘢啦吓。你知女性向啊，即系女性向嘅嘢啦。啲女啊好中意买周边买剩啊嘛。咁佢出嗰个嘢就原本就话系台湾animator 查传啦嘅限定商品嚟嘅。咁佢咁样写，咁大家就谂啊，哦，净系 for 台湾嘅 animator 啦嘛，好正常咁样理解啦嘛。但系结果咧，佢就喺日本、喺大陆，就系喺马来西亚，系咪马来西亚？总之就喺其他个你都嘅铺头都有得卖。咁啲人就好，我就唔爽啦。喂，又话限定嘅，跟住佢弹出嚟话，我哋嘅限定咧系指数目限定嘅。你叫独家喎，限定独家商品喎，咁系咪应该系你卖嘅咧？即系总之佢就结果就调翻转，因为只 game 毕竟系台湾 game 啊，台湾嘅需求一定系大啲噶嘛，咁你韩国啊，即系大陆啊嗰啲地方嘅需求相对比较少噶嘛，会咁就变成咧就系台湾就一品难求，其他咧就其他地方咧就有绰绰有余咁样，咁啊变成好似点话后代咗其他国家咁样，咁啊啲太太们就好不爽啦，咁啊走去验上，咁啊结果佢就都叫走出嚟就睇一睇啦吓，咁啊讲啲道歉啊解释啊嗰啲嘢，咁啊其中一个主要佢前面啱啱讲嗰啲咩系写唔好啦嗰啲，就我觉得系 boost 嚟嘅，咁佢话咁啊提到啦，呢几个企划啊，呢个出征派企划其实系animator 主动邀请佢哋嘅，咁好正常啊。其实 animator 女性向精品系出好卵多噶嘛，你行一行拆船你就知噶啦。即系虽然而家要去，可能要去日本或者台湾啦，即系但系佢系呢啲精品系佢主动做嘅，咁所以个主导啊，即系销售啊、分配啊嗰啲嘢嘅主导都系佢做嘅，即系一个窝甩落去啦。咁系咪事实咧？就单方面说法，咁我相信 animator 系唔会应佢嘅。即系呢啲嘢，咁佢可能因为可能系事实嚟嘅呢个系。咁以我所知啊，呢个都系嘅。好你睇到噶，有啲精品咧系拆船专卖嘅，嗰啲精品咧。都是拆船主动去找版权方去傾去制作出来的，因为他本身是养了很多妇女的，他知道妇女要什么，所以你成日会见到一些看起来呢除了换了图案之外呢就没什么分别的精品的，你在拆船上看到的那些就是的了，但是总之就是买不到就嫌上这样咯，没什么东西的，这套东西其实三不时都出事了，就是那啊，跟住就系、是、改咗个名，结果就好似好大单嘢咁样啊，即系都系台湾嘅。咁啊，佢话搞第一届 AGA 成人动漫展。 我第一个反应就系，等阵先，日本成人动画系得嗰几间啫。我想点？嗰几间嘢，我唔觉得佢会出嚟会搞展咯。 其实就系、是，其实你理解即系睇个名好容易令人误会。虽然佢冇讲错噶，点解咧？其实佢系一个18向 only。嘅同人场讲完 哦，妖， 但系佢有商业摊，但系同人场一向都有商业摊噶嘛， 对咯， 同时点样就系咁简单咯。 哦，咁我明咩事，咁我冇嘢啦。 即系 纯粹 喺个 即系纯粹十八个同，即系纯粹个 R 十八嘅同人展啫嘛。咁我明啦，咁冇嘢啦。 冇错，就系、是、有少少唔同嘅，就系、是、R 十八 only 啦，呢个就好容易想象嘅。第二就系商业嘅摊个比例会高少少，系咁多啦。入边一样系一大盏即系十八咁嘅同人本嘅。即系香港另计啦，香港啲咁奇葩嘅同人场啊另计啦，台湾其实已经系好多都系十八禁本嚟噶啦，佢而家只不过系全部谷埋一齐啫嘛，但系因为呢个名远超咗预期嘅人，因为佢就净系揾呢个三创嗰边三创生活园区嘅12楼，哇嗰度咧嗰个场咧基本上系烂文场嚟嘅。咩意思呢？因为个场系相当大细，系相当地有限嘅，人多少少咧就会逼到抽筋嘅啦。今次就已经系出现咁嘅情况啦，因为买票嘅人远超于主办嘅预期。我唔知系因为成人动漫展呢个名好似特别咩啦，咁我谂紧你 FF 都系好多成人嘢啦， 都系好多成人动漫嘢咯。咁啊，唔知啊，总之就系大家睇个名字就已经系好鬼捻兴奋啦咁样。咁张飞好似600-500蚊一张，都已经卖，都系提早卖晒，系卖到系原本主办单位预计会卖现场票嘅，佢都唔卖啦，而且仲要中间 cut 咗去 cut 咗个网络预售。即係佢個依個係到咗佢個預計上限啦。咁但係即係好死唔死就係、是、之前新聞都提到嘅，之前梨泰院嗰邊啦，人踩人嘢，雖然係冇咩嘢直接關係嘅，但因此咧佢哋係縮減咗個規模嘅，縮減咗佢允許人數啊。咁結果咧就係、是、排到黐筋，有人由中午去到唔知11点定12点去到，要排到4点几未入到去，都幾大鑊下嘅。 真系又唉，嗰真系 咁重点就系咩？其实佢入边大部分嘢咧，你唔系 FF 揾到咧，就系、是、网上买得到噶啦。咁当然佢入边有啲真人互动，咁就另一回事啦吓。因为嗰边今次我哋之前都提过嘅，有啲好大尺度嘅 cosplay 啊嘛，成日为人诟病噶嘛。咁今次你摆明打到明十八禁啦，咁就冇图冇身上吓。有人讲嘅就系因为佢唔肯贴图，好似入边系可唔可以影相都系个问题啊，就系、是、几乎同冇着冇太大分别，因为入面除咗强调你一定要遮晒三点之外咧，系任你嘅，即系除咗冇着冇太大分别嘅 cosplayer， 同日本 AV 一样， 啊、 只要唔打嘅做乜都得， 同、你即场互动，我 哇， 应该唔系嗰啲 大佬，喂唔得，喂呢、這个说话好，喂，但系我哋即系我突然间成个醒晒，呢、這个说话好敏感、 啊，即系唔系嗰啲做半套未去到嗰个程度嘅。即系，但系就系啲咩姿势都可以摆咯，因为 cosplay 影相啊嘛，啊，即系啲咁啊，大家明啦吓。即系当然唔会有半番啦，半番都冇嘅，半套都冇嘅，但系之外就好似乜 Q 都有啦咁样咯。啊，即系因为调翻转，啲人问啊嘛，咁呢啲嘢全领部你都可以喺其他场次或者喺网络度买到噶啦，有乜嘢咁必要呢？咁你真人互动就必要喺去现场啦吓，佢原本仲话会重现嗰个泳池啊，即系 A V 成日见嗰、那个， 喂、啊、喂嗰只咯， 系啊，但系最后佢系搞唔到，又话个场地太细，因为三唱个场真系好卵细噶，即系所以我可能佢对自己第一次搞咧冇信心咯，好正常嘅啫其实，咁、下一次咧。有冇好吊鬼嘅事就系、是、会因为今次好多人佢下一次夠胆去一个大啲嘅场，虽然啦大啲嘅场咧都要睇咯，因为你毕竟系点讲啊？你知台湾其实仲保守过香港嘅，所以呢啲场地咧系唔系好个个场肯借俾你嘅？咁唔知佢仲搵唔搵到场地啦？一嚟就系、是，二嚟又调翻转就系讲紧，又去搵到啦。咁会唔会因为呢次嘅排队惨痛经验，啲人下一次就算啦唔嚟啦？咁咧唔知。但系其实系的确几有睇头，因为台湾近几年咧系多咗好多 H game 嘅厂商嘅，即系小嘅未必大家未必听过嗰啲咧，啲小厂商其实都唔少，真系唔少，出到作品都唔差噶，真系完全唔会差过日本嘅 girl game， 甚至喺游戏性啊啲系统心思上边咧系好过日本啲 H game 好多添啊，所以佢而家搞过咁样谂住，一路都有啲人想谷埋搞个展览咁样嘅，之前已经搞咗个虚拟噶啦，好似。话要用 VR 上去嗰啲虚拟空间度去睇佢哋啲铺头嘅，咁今次佢哋喺实体摆展览，咁啊， 不过都系嗰句啦，重点系台湾系未开关嘅， 对香港人未开关，容我要强调喺呢一点啫，即系你系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嗰啲咧，就已经可以去台湾噶啦，除咗香港同埋澳门、中国啦， 系啦，香港， 即系睇一睇啦，咁啊，即系总之就是咁样啦，咁啊，跟住就系北方邻国询问啦。 又是啲好耐近排少咗唔少噶啦，呢啲雨滑事件。 就呢个 Pokemon 佢珠子就出咗啦，唔系准备出啦。而家就其实呢次嘅动画点解要爆咁多，就系、是、为咗动佢预热啫嘛。咁准备出啦嘛，咁就开始会有啲资料开始释出嚟噶啦。咁其中一只 Pokemon 嘅官方中文名就叫无央犬，坟墓嘅墓，遭殃嘅殃。九隻嗰只犬啊，咁样啦。但系点解要读得听咁清楚呢？因为读错少少咧，就会辱华噶啦。啲人就话你系咪想话我哋呢个牧羊犬啊？即系啲点讲啊？下巴即系啲奶 唔系好 get， 唔系好明 嗱 咩啊？ 崇洋媚外嗰个牧羊啊？ 哦， 哇！我谂哇，呢啲创意无限啊，真系～ 即系呢啲为民所知嘢，虽然冇真系做到好大嘅咩嘅，有人讲下嘅啫。咁样，咁我哋又睇一睇啦。姑且就咁啊，北方邻国就做一单就唔关冇嘅，唔关玉华唔知之类嘅事嘅，系游戏相关嘅，而且仲唔系完全同北方邻国相关嘅，同呢个东北方邻国韩国都相关嘅。韩国制造喺中国地区嘅腾讯代理系咁多嘅啫，即系所以佢有少少中国资金，有少少腾讯资金。咁腾讯相关嘅新嘅有咩问题？我哋上次讲嗰个啦，今次唔讲啦。咁总之佢出咗只 game 叫Niki 啊，尼基，佢哋中文好似咁叫嘅。因为个系明日之子嘅人设去做嘅，咁啊出之前就已经有人有期待噶啦。咁出到嚟之后咧，就系、是、意外地喺我意外地啦，系好啲某啲人嚟讲可能唔意外，系好红嘅。但系问题咧就系、是。你红就你要有翻咁上下质素先唔会出事嘅，就俾人屌捻到开花。啲笔嗰啲咧就令已经唔讲啦。佢个公式作为一个做个 game 嘅人嚟讲，我只能讲我写得冇乜难执。佢个伤害公式将暴击嘅同埋其他加成系捞埋咗一齐，结果就系咧你个暴击数推到好高都好啦，你都唔够直接加伤害咁高。简单讲就系咁啦，条公式，因为我做 game 的时候咧，即系 game 嘅伤害公式就系我写嘅，我都冇写得咁卵扑街。我谂紧你做完条公式之后，你有冇测试过噶？你试一试啲数字会太夸张，你先出街好冇？而且呢个样嘢唔使试，我净系睇条公式，你已经知系出咗事噶啦。即系打开机噶，即系有啲人打机会计公式啊嗰啲嘢噶嘛。你就算打开机计公式嘅人啊，你都知条数会出事啦。你咁样将几个加成同爆击加成放埋咗一齐嘅话咧，你佢爆击个倍增率啦，就会变得好卵低噶啦。一系你就俾爆击个倍增俾到好高，一系你将佢另外分开独立计，因为通常伤害加成同爆击加成系独立计嘅，同埋嗰啲咩属性加成啊、武器加成嗰啲嘢咧，系呢三个字咧通常系独立嘅。但佢将伤害加成以外嗰两个黐埋咗一齐，结果就变成就系嗰黐埋一齐嗰啲嘢咧，全部各自增加嘅倍率，增加你睇起嚟好似话，即系大家都话加 30% 嘅话咧，加暴击 30%， 即系同呢个加伤害 30% 个伤害差距差咗八倍，你即系你谂下个即系差距几咁大，但系佢比伤害加成系比阿松手个比暴击加成啊，即系同一个角色，同一个等级嘅角色，同一个等级嘅能力。佢比暴击可能比10、20、30嘅啫，但系比伤害加成可以比到上百嘅，即系咁啊！成件事成个系统个平衡系乱鸠咁嚟嘅。虽然我觉得唔系bug嚟嘅，不过如果我系官方，我就会行出嚟话：，唔好意思，我哋出咗我哋计算公式有bug，我哋会修正嘅。你责任嚟，就系咁 hit 埋眼边个工程师责任改捻咗佢算啦，当系bug咁样计咗落去算啦。屌啦声，真系 就攞忽并唔改 Q 咗佢，唔好烦啦。 啊，不过就唔知佢点，总之只 game 我就唔系好有兴趣嘅，就咁样啦。咁啊，好啦，最后就一个又纯粹不翻两个相关嘅游戏新闻，就大家可能听过啦，《平凡方舟》。咁佢你可能听过只 game， 但唔一定好知道啲入边嘅故事啦。其实我都系最近先知嘅，因为有人开始多咗人提起啊，就咩咧？入边一个主线入边其中一个主题啦，就系佢哋有部分人感染咗抗石，一个叫抗石病嘅嘢，感染咗嘅人咧就会俾各国政府封锁咗佢。咁啊，即系你写你字，你嘅事咁样啦吓。咁大概咁样故事啦，其实就唔系一啲好特别嘅嘢嚟嘅，老老实实，好老梗嘅嘢嚟噶嘛。咁但系问题就系撞咗最近大陆嘅现实新闻，咁啊大家知道啦，啲防疫爱好者吓、躺匪啊嗰啲相关嘢。啱啱我两个 keyword 嚟嘅，自己揾啊，真系想知嘅话。咁结果咧就系 hot fix， 系 hot fix， 就因为有人系撞住，啱啱好佢捞紧的时候，俾人打出去，翻咗入去唔见咗，就系、是、和谐咗一部分去批评呢种各国政府封锁感染者嘅讲法啦嘅对白，就 hot fix 嘅状况之下铲咗佢。咁我只能讲冇嘢咯，即系呢个大陆全身都是支点，即系喂呢啲嘢好通俗噶啫，即系你嗰啲咩你个麻风村啊嗰啲嘢，喂历朝历代都有噶啦，不过系以前嘅事咁解啫嘛。即系不过而家就做下个国家，仲系咁样玩下咁嘅啫嘛，咁结果就系和谐咗咯。啊，咁真系恶难交嘅真系。啊， 原来呢个就我废即系废 Q 先睇啦。 不过唔紧要，今个礼拜最捻戇鳩嘅事，绝对唔系呢单，我哋另外再讲。 好，我呢度到此为止，下一转我嘅主题再见，拜 拜。